啊，我们来上课了啊。我的目标还是下个礼拜就要把这个课收摊啊，就是并没有那么想要拖一大堆赠送课什么的啊。这个黑板上抄的方子呢，是一些补充方啊。其实说到补充，我才想到说，其实石斛叶光丸我也没真的抄过哎、欸，啊，就是只是同学去配过了，那我就觉得说哦、啊，除了石斛叶光丸之外，应该还要再加几个眼科的方子，所以呢就这么抄了。那石斛叶光丸的话，同学就自己上网路啊，随便搜寻一个版本就好了。反正羚羊角呢，你跟药局交情好的话，还是买得到的。那犀牛角呢，交情好也太贵了，还是别用的好啊，改成用水牛角加点生麻跟生石膏，这样子也就勉强混过去了啊。因为我原来以为石斛叶光丸啊是个药效很慢的方子，就是我从前学的时候啊，就是听这个老师讲课是觉得说好像要用九个月，可是呢有同学吃了说其实用不到那么久啊，就是有吃这个眼睛就有好，就是那种往老化的方向啊，这样子退化的这种眼睛，尤其是那种晚，你知道有些人的眼睛是晚上怕忽然有光的那种，就在黑暗的地方对面有来车那种光，他会很怕光的那种，那石斛叶光丸是不错了啊。那你配药的时候呢就要小心一点啊，比如出去生源配药的时候，你就要问他你的师傅哪种是最便宜的啊，好，那我们用最便宜的那种啊，千万不要不小心开到最贵的那一种啊，开就是一体要吃到倾家荡产，没有意思啊。那这个就价钱差非常多啊。那这个那因为有同学抄了这个石斛叶光丸的方去啊，我就想到说，其实在中医的这个治眼睛的保养方里头啊，它有个洋甘丸跟石斛叶光丸是齐名的，那所以呢就顺手就把一个比较一般，应该说完成度比较高的版本抄在黑板上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那这个洋甘丸通常也被叫做黄连洋甘丸啊，就里面有一些黄连的，那这些药物呢其实都开得很重，然后要整整两大坨的那个活体羊肉店卖的，你叫他帮你吊两个羊的肝，最好是黑的羊啊，就是中国人要考究一点的话，就是要黑羊不要白羊啊。哦，这样子啊，那就是那我为什么写那么大帖的药方呢？我是希望同学做这种药啊就团购就算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你这样做出来一大堆就大家分掉比较简单，你不要说拿两小片羊肝哦，然后做个十分之一的剂量，三天两头去虐待生源，因为那个生源那边啊，就是他已经被我们虐待到，就是各种湿哒哒的药都会替我们烘干了嘛，对不对？什么发芽的红豆芽啦，啊，什么带皮的什么新鲜碧荠啦，啊，什么就是各种怪东西，我们逼他烘干，他都帮我们烘干了。那我是觉得还有鳗鱼骨头5斤还是15斤，我都忘了，就是要烘，就是已经是很欺负他了，因为。我跟药商在打交道的时候，我心里头都有一个底，就是我很清楚，我不是他们真正的大户，就是有一些中医诊所或者是有在卖丹丸高散的药房，他们有配那种很昂贵的药散或者药丸，那才是真正生源的大户，就是他们这样配一帖的话，生源就一包药就收好几万块钱那种，就是这样子的进账的。那我们只是傲客，就是专门拿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烦他们，就是说比如说当年大黄蛰虫丸我是没有那个没有起草的，都是自己去杀，自己去那个昆虫养殖店去买那个给小孩子做暑假作业的那个金龟虫幼虫啊，然后自己来烫死了，然后在家里面烘干了送过去，然后后来我们同学呢一股脑的都跟他凹说要做大黄蛰虫丸，那起草他也生出来了，就是主要就是说一群人啊来势汹汹的去欺负他，他就慢慢慢慢，你知道刚去生源的，我讲那么多，万一生源的这个副理还是谁看到我这上课的话，大家气死了，就是原来生源的这个态度，你也知道他们店员都颇为傲慢的嘛，对不对啊，看起来很有价值的，可 可是呢，我们这样子三天两头来一堆人去虐待一下，三天两头来一堆人去虐待一下，渐渐就形成了一种啊，对我们比较有利的，就是所谓的家暴妇女心理结构啊，就他们被我们虐待的习惯了，就逆来顺受了，就是我们这边要什么怪东西呢，他们都想办法给我们做到。所以呢，我就觉得下一波的虐待攻势呢，就可以叫他们烘羊干了，已经时机成熟了。那这个羊肝丸里头啊，就是差不多保养眼睛的药，大家都有一轮。那比较好玩的呢，是里面有这个夜明砂。夜明砂是什么呀？是蝙蝠的大便。那为什么要用蝙蝠的大便呢？因为一般的野生蝙蝠啊，也不是都是吸血的啊，多半是飞来飞去吃点小虫的。所以蝙蝠大便里面呢，你剥开来一看，全部都是一颗一颗的蚊子的眼睛。就是蝙蝠啊，眼睛很不好，所以它不需要眼睛，它所有东西吃下去就眼睛不消化排出来，所以里面全都是蚊子的眼睛。所以呢，吃起来就特别补眼啊，就一个瞎掉的动物的大便，特别补眼睛。 为了眼睛，真的吗？ 吃呀，吃啊。那这个做无酮子大的药丸啊，就是餐一餐与一餐之间空腹吃个20克左右。那另外呢，这个雌猪丸呢，也是猪砂哦，恐怕大家还需要自己想办法调到货。这个猪砂是硫化汞，对不对？可是呢，中药我们能用的朱砂都是天然的朱砂矿石，就是呈不规则结晶状的。如果你去化工行买到那个朱砂，是粉红色的粉末，怕是化合的朱砂，那个我们中药不能用，所以你们可能还是要自己想办法去透过自己的管道去弄到。那雌猪丸其实也不是能天长地久吃下去的药了啊。那它比较有效的时候呢，是搭配这个石斛夜光丸来用。那雌猪丸一次也就是吃10颗，那里面呢，朱砂一咪咪，磁铁一咪咪，然后比较多的反而是神曲，因为朱砂跟磁石都不消化，所以你需要很多很多的神曲来帮忙消化。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讲啊，其实神曲这种啊，各种谷类、麦类、豆类发酵出来的这种东西呢，它其实的功能呢，是要把这个眼球里面的那些痰呐、烧掉，就是等于是把眼球里面的痰抠掉的药。所以那什么时候要用到雌猪丸呢？就比如说你是那种比较好像觉得飞蚊症一天比一天严重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可能你的肾气丸要配2颗雌猪丸，或者你的石斛夜光丸要配个5颗雌猪丸，这样子用。那当然，因为能够化掉眼球里面的痰啊，所以就是白内障跟青光眼呢，通常会搭配着使用了啊。就是你要不长白内障，其实你用这个肾气丸啊，就天长地久的吃，也会慢慢的好回来了啊。不过你配一点雌猪丸可能就快一点这样子。那还有像那种耳鸣耳聋类的，那你肾气丸单用可能效果弱一点。那你其实治耳朵听力减退，一般是肾气丸加磁石啊，也不一定要加到朱砂了，磁石就可以了。那大概依照这个状态去开看啊。那还有呢，如果是一般眼科，就是比较急性的这个比较说发炎型的眼睛的病啊，比如说这个人他什么结膜炎啊、角膜炎啊之类的，那这种急性的眼睛的病啊，虽然我们看到的状况是发炎，可是呢，在中医的推论里头，不晓得同学有没有人开始在看比如说朱穆通写的书，他就说他的看法是觉得是水毒，所以他常常用的方子治这种发炎是什么，是苓桂竹肝汤加车前子、黄连还有细辛，这个方子其实很好用， 那当然整个头部脸部的发炎，你用葛芹莲，用葛根芹莲汤也是退得掉的。好，就是大概有这几路。当然我从前自结膜角膜炎，有的时候一把脉是肝脉太沉了，所以我是开五术鱼汤破肝阴这样子来治啊。所以各种方法多多少少都有。那同学就知道一下。那至于这个眼科方面的一些手法啊，如果是有你想要把伤寒论的这些基本盘的功夫沿用在眼科上面的话，那比较代表性的教科书呢，是大陆一位陈达夫先生的书，就是尔东城啊，达到的达，大丈夫的夫。那他呢是比较是研究说如何把伤寒论六经辨证的药用在眼科上面，那同学就自己去参考。那另外还有一路啊，眼科病的治法呢，我在上课一直是没有讲，因为那个药我自己没有怎么在用，可是在江湖上面的这个声望是很好的。就是如果你去那个网络上找，应该可以下载得到这本书的那个 PDF 档，叫做什么眼科奇书之类的书。那个眼科奇书之类的那个书啊，它里面治眼睛的病呢，是用一种叫做什么四味大发散散之类的东西。那个一包药里头都是几两麻黄几两防风这样在用，用这种超级发的药哈、啊、去治眼睛，然后居然副作用不大，哦，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路数。这是我们中医在治眼睛，在江湖上面一直是就是效能上很高的一路开药的手法，所以同学也知道一下。那我的话是因为很少在治眼睛，所以都是平常在用的都是一些保养方啊，什么养肝啊、石斛夜光啊这种，所以比较没有用到那么厉害的方去。那这些东西就同学呢，我想就自己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往这个方向做一个研究。那当然中医的眼睛的病哈、啊，以一些最基本盘的方药来讲的话，那还是孙思邈的千金药方跟千金医方里面的方剂是最等于是最基础的了啊。从这个地方去下手做一些研究，那可能渐渐的也会变成在这方面医的不错。因为我呀，我自己教中医，我的感觉是觉得有一些方子哦，你没有自己病过，你在照着课本教就是少一层味道。那我觉得我的信跟不信，就是说伤寒论里面很多方我大概都吃过了，对不对？所以就觉得哎呀，每一个方我都超有感情。可是呢，我这次在备课，我在教这个什么，要准备要教这个什么呕吐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有些方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方我有一种没有感觉，就是我没有真的吃下去过。那种没有真的吃下去过，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我一本伤寒论我每一个方都吃过，我现在已经死十次都吃了，对不对？就是病的这样子也未免太可怕了啊、哦！可是的确是如此，我觉得限于个人的人生体验啊、哦，我自己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的那种感受不是你靠什么教书的表演技术可以弥补的。就像我昨天我有一个朋友跟他太太来啊，因为他们调理身体有一些需要用到的方，我跟他们顺过一下，在我家里面我跟他讲一讲。那呢，这个讲到一些咳嗽常用的方的时候啊，我想抽香烟了，懒得讲了。然后呢，就把莹莹抓过来，他说：“莹莹，你跟他讲一讲。”那结果呢，我在那边抽烟听莹莹讲啊，我就觉得，我天哪，莹莹教的时候比我教的好。因为尹莹是过去几年之中是超级咳嗽王，就是他那些咳嗽的种种的痛苦哦，跟那个症状哦，跟那个书哦，对书生病开药这样子的感觉，比我深刻非常多。那我是那种非常不会咳嗽的人，哦，我是就是肺炎到去住院的都不会咳一声的那种人，就是完全就是肺没有动静的那种调调的人，所以这种时候我就觉得说，还是要病过、啊、才比较有 feel。 所以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这个课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我预计就要收摊了啊，就要结束了。但是我真的不觉得说我需要再跟同学再多用力再教什么东西，因为像助教他们啊，在看那个什么上次同学印的什么珠穆通一案之类的，对不对？就跟我讲说珠穆通一案很精彩耶，我说当然很精彩啦，对不对？就是说我在那边一条一条讲其实是比较枯燥的，那你看到人家真的怎么病然后怎么吃药，其实那种感受上是比较深刻的。那我就觉得能够被助教嫌说，也他也不是很用力在嫌我啦，但是意思上也是这样啊，就是说你的课其实比较不好玩，我看医案比较好玩啊。但是能够被这样子表达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就是我这个课真的是到达一个可以放手的点了，对不对？就是可以放大家单飞了。就是因为一开始我觉得你《伤寒论》这本古书你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时候，我上课可以帮你就是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整理，让你能够进入这本书。那等到你自己能够读得下去了，那接下来的用功就是大家就很可以各自发展了，对不对？就比较没有那么需要我。老实说，我在看这些我今天要教的一些方，我觉得哦，这个方我没用过，那个方我也没用过。就是我那样子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这样子在讲的时候啊，有一种说服力不足的感觉，自己会有心虚的感觉，就是不熟，就是没有用熟的方子啊，真的会，就是不觉得自己可以凭空捏造一些教书的内容。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觉得《伤寒论》啊非常重要的东西呢，我已经之前的课到现在，我已经跟同学讲的差不多了。因为简单来说，就是张仲景的六经辨证的医法，这个是中医里面无可取代的东西。就是你如果不会六经辨证的话，很多病你开药就不能到位，这是一定得教的。可是相对来讲呢，这个六经辨证之外的这些杂病医法呀，那你要用金匮要略的方，还是要用后代的这个实方，我是觉得差别没有那么大。就是如果你用金方可能猛一点，那你用实方的话可能就是温吞吞的，可能好得慢一点，但是实方吃起来有可能你比较舒服啊，对不对？所以这种时候就是金匮要略只是就所谓的杂病的部分，它只是站在一个非常原始的基础的地方，好像为我们中医的这个历史上面建立一个最早的路标，就这种病大概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待它。那但是后代的人怎么样去把那个药调得更温柔一点，那是可以的啊。所以以我这个教经方的人来讲的话，我也会觉得说这杂病部分的方子呢，同学知道也好，因为他的方子里面你可以倒推看到的病机，就是说这个人他之所以会有这个病是为什么啊，这些中间东西还是很精彩的。因为我比如说好了，就是像张仲景他讲到痛风，对不对？他就会说痛风是从虚劳开始的，虚劳到三焦不会动，然后这个时候才会这个痛风。所以呢，如果你要我治痛风的话，我一定是开什么小建中汤啦、肾气丸啦，三焦不会动，那很好，吃猪皮汤啊，对不对？就是人家都说痛风不可以吃猪皮的，我就看猪皮汤啊。就是有一个张仲景定下来的一些基本盘，那还是很重要的啊。可是那而后代的这个医生呢，就是可能他们就把痛风看成什么风气、湿气、寒气，就开什么驱风药、驱湿药、驱寒药，那其实在治疗效果上面呢反而就不如张仲景治得好了。但是你也不能说他这完全没有效哦，只是说当我们用后代方如果用的有一点觉得好像孬孬的、没力没力的时候，那你就要想想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最原始的仲景方剂的这些理论脉络里面去反省一下，就是后代方他做这个方子的整个思路到底是不是合乎张仲景的判断标准。 啊，就在这种事情上面，我觉得，就是大约的一个学习的逻辑，如果有的话，我倒是觉得这一类的，中医的学习，我还蛮放心同学自己单飞的，就是我并不觉得说，很需要说我在你身边陪伴你读书啊，大概是这样的想法。那这个，我们今天就绝阴篇继续往下面上好了啊。我不晓得今天能不能把这个餐后劳复什么都全部上完啊，我看看，反正拼不过就下堂课再拼嘛，对不对？我们上次已经把这个厥阴杂病的拉肚子的部分大概都上过一轮了嘛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上这个呕吐相关的一些疾病。那这个老实说啊，我们这种相关于呕吐的这个方剂跟条文啊，我们这个桂林本的厥阴篇里面的条文跟方剂呢，是比金匮要略里面要少的。那比如说少了大半夏汤，少了什么大黄甘草汤什么的。可是呢，我自己是觉得，我不太想把它讲得很完整了。一方面是这个课要赶着结束啊，一方面是我想说，同学，如果你买得到那个我上次讲的那个大陆的那个张嘉里老师的讲稿，那个《金匮要略》的张嘉里老师讲稿的话，那我是觉得张嘉里老师讲稿是做得非常的好，就是他的那个你几乎是相关的参考资料他都收集得很完整的。那这种东西我觉得你把钱交来给我是一种浪费，就是你在家里面有兴趣的篇章自己细细研读的话应该会蛮有收获的啊，所以我这边也就是大概的带过去啊，用一种应该是蛮无聊的上课方法把它读过去就算了。那我们从卷十一至九十九看啊，这个九十九条呢，他说一个常常吐的人啊，如果他吐的时候是有带这个痈脓啊，就是有吐脓吐血啊，那你就先不要止他的吐啊，因为他这个吐是需要把脓跟血吐干净的啊才能够停。那这个知道一下了啊，如果你真的发现家里有人吐脓吐血的话，我想大家也是吓坏了，就是你有那么大胆子叫他吐干净再说吗？好像也不见得啊，所以就听听就算。那接下来呢是教过的条文啊，就是呕而胸闷。其实这个张仲景的这个儿字呢，我们一般《伤寒论》里头啊，用到儿字通常是有一点强调的语感，就是说以胸闷为主症的呕吐，其实这是比较完整的讲法。可是呢，我稍微曲解它一点点的话，就是说你越吐反而胸口越闷的时候，其实用五术鱼汤也是可以的啊，这是曲解啊，不是真正的国文解释啊，就是真正的国文解释是以胸闷为主症的呕吐，那用五术鱼汤效果比较好啊。那我们治呕的话，如果你治呕吐的药如果是用半夏类的药，那通常呢中医的这个病机学说会说，你用半夏类的东西治呕的话，那个让你呕的东西是比较是在胃，脾胃的胃，也就是消化轴本身，这种时候会用半夏多。那如果用吴茱萸的时候呢，中医的这个病机学会说它的问题比较在肝。那比较在肝这个说法的话呢，其实多多少少当然有可能是关系到这个实质的肝脏的问题，但是说到肝你就要想中医说的肝常常指的是神经系统，对不对？所以就是神经型的，而不是消化轴本身有很多痰或怎么样啊。当然你也不能说吴茱萸不去痰的啊，所以这是大约来讲的一个这个用药的语感。那再来一零一条，那也是我们很熟的条文了，对不对？就是如果一个人呢犯恶心，吐口水吐很多，有头痛的话呢，是用吴茱萸汤。那像现在有没有人 就是乌珠鱼汤，我们最常用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又会头痛又会犯吐酸水，对不对？那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一条呢头痛删掉，恶心删掉的话，只是一个吐血沫行不行啊？像你知道有些人呢、啊、趴在桌上睡个午觉，一桌子都是口水啊，对不对？那这种呢可以用乌珠鱼汤啊，因为这也是一个神经上面的一个微微的失调，所以用乌珠鱼汤是可以的。你说什么？哎，没关系嘛，你用理中去治看看，你也用无助于他去治看看嘛。那等到你治好了，就知道是哪一边了嘛。啊，就是医学的学术方面啊，都不要太计较，放马后炮就好。就是治好了再来捏造理论。就这才叫中国人啊，就中国人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庄子的易道精神叫什么，我们讲过 N 次了，得于手而应于心，就是绝不是先想通的，而先把它搞好了然后再来掰理论啊，那是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啊，所以我要尊重一下。那再来102条，哎，也是老朋友了，就是又吐又发烧，那当然就小柴胡汤优先了啊。那不管你是怎么样吐的，因为当初那个什么刘杜周教授治那个什么化学工厂中毒事件，人家是中毒事件的呕吐，但是也是又吐又发烧，那小柴胡汤就开下去了，对不对？那再来啊，这个103条呢，其实严格来讲啊，比较是少阴病的条文，不是厥阴的。不过既然他用呕吐来归纳到这里的话呢，那就看一下啊，就是你又吐脉又很没力，然后呢又小便复利，小便复利的这个语感上就好像说他之前可能有一点小便不利，但是现在终于有一点尿得出来了，然后呢又是有一点发烧，然后见觉者难治，就是说可是手脚又很冰冷，那这样子要怎么办呢？那这种时候呢，这么复杂的一个状况，胜算比较高的读法呢，就是你先看这个人整个状况，你那些东一点西一点的症状啊，你让它慢慢模糊掉，然后只留下比较清楚的一个感觉，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其实是怎么样，是很阳虚的一个状态。那些比较次要的症状就先不要理他，但是就从一个阳虚体质阴寒的角度去调理，那这样子他整个人整体好起来一点之后，那再来做别的打算是比较好的啊。所以从四逆汤开启，就这一条大概是介绍我们一种就是辩证的时候啊模糊一点的辩证精神。因为你如果什么次要的那种客证副证全部都加在一起的话，你开药会有一点开不动了，对不对？但是这种时候你大概最主轴的地方能够看到的话，就先对付主轴也好啊。那当然你说是不是这样子，一个病人吃四逆汤一定就好了就不吐了，那很难说啊。只能说四逆汤让它整体好一点，那好一点之后呢，其他药比较好开。那再来啊，这个半夏干姜散呢，是半夏跟干姜啊磨成粉，然后再用这个姜水煮一煮啊，就是一碗半的姜水。那姜水我们今天也不太弄得到，就是馊掉的淘米水不好找，所以呢找得到你也不敢吃，对不对？所以就是只好去那个什么酸菜白肉锅的店去要他那个泡酸白菜的那个汁，好，这样子可以勉强可以代替。那这个姜跟半夏加一起，因为这是生半夏打粉，所以你最好还是煮一煮，免得那个半夏的那个刺激性啊太凶狠了。那半夏干姜散呢、啊，是用半夏跟干姜，那小半夏汤是用半夏跟生姜。那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就可以以药测证的角度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生姜是比较能够把水 气逼散的药，对不对？所以你会感觉到说生姜应该是这边的水邪比较多的状况，那干姜的话它的药性主要是暖，是不是？所以这个一定是胃很寒，然后有一点痰。那他说干呕吐腻，那到底是干呕还是吐腻啊？其实都很难讲啊。我们以药测证说又有冷又有痰，那跟那这个跟后面的那个生姜半夏汤相比的话，就是一个是比较在暖这边，后面生姜半夏汤比较在散那边啊。那我们张仲景在说这个什么干呕啊，或者是约啊，还是什么吐腻，其实用字来讲没有到很严谨。那虽然有一些语言学的考据啊，说什么张仲景是河南人，然后河南方言里头哪个字应该是什么意思，但是实际上那些考据呢对张仲景都不太有帮助，因为张仲景本身在这件事情上用字就乱乱的。那我现在呢把这些东西很我大概顺一顺，但是同学你们看这个张仲景条文的时候不要太龟毛好不好，因为张仲景这上面用字有点乱，我只是说以后如果各位同学自己读医书的话，那后代医书的语感大概是往哪个方向的我们知道一下。就是约的这个感觉呢通常就是犯恶心一下，但是不一定有那个胃里头的东西吐出来的。那呕的话呢就应该是有把胃里面的什么没有消化掉的什么胃酸菜杂吐出来了。那你说吐腻跟呕是不是很像的一个状况呢？好像也是啊。那会用到吐腻有个腻字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只能说推测张仲景他用字啊，可能有吐腻的感觉的时候是那个人因为在呕的时候呢有那种很强烈的东西往上撞的感觉。也就是说你知道有些时候你身体真的病得很有某些状况的时候你会吐，可是这个吐几乎就是张开嘴巴胃酸就流出来那种，你知道就是并没有很严重的往上撞的感觉，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那个吐的感觉是一坨东西冲上来整个卡到你的胸部跟喉咙然后再吐的，那有那样的感觉的话医家比较可能会写成吐腻，那如果只是张开嘴胃酸就流出来了那就叫呕就好了。好，但是这是大概啊，不是很精确的。那至于说胃反这个情况呢，其实以外在表现来说的话，胃反跟噎嗝呀是很像的东西。那我们因为今天大家课本是桂林本啊，所以又比这个金匮要略本少了几条讨论病机的条文啊，所以我就糊里糊涂的讲啊，就是胃反跟噎嗝的感受呢，如果照金匮要略上面的形容呢，就是好像你这个人吃了饭吃下去了，这个在这个胃里头呢它是可以，你的胃还是有容量的啊，可以把这些东西装进来，可是呢装进来消化呢它要往下面再输送的时候呢送不下去了。所以如果用今天的西医语言来讲的话，可能是什么幽门梗阻之类的状况啊，就是胃下面那个地方不开，所以呢它胃这边消化来要往下送，它幽门不打开，幽门梗阻它下不去，然后放到在胃里面终于收到胃也受不了然后吐出来。所以这个胃反跟噎嗝呢它有可能是你早上吃的东西你到了半夜才吐，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它在那边消化到后来放到这个地方实在不能放了也下不去了，然后这样子再往上丢出来。那这个胃反跟噎嗝呢它在症状上其实很像，只是呢我们后代的医家哈，讲到胃反的时候呢会觉得是只是偏向于幽门梗阻之类的不太严重的病，但是讲到噎嗝的时候呢那就会比较在怀疑你是不是食道还是你的哪里有癌细胞 哦，就是这个后代一家他们渐渐语感上魏凡跟耶格会有一点分，哦，所以如果你看的是比较是明朝清朝的医书的话，那你看到他一些治耶格的药，那你会觉得说怎么会用那么凶，因为他那个药等于是在杀癌细胞的药，哦，所以就是用到什么挠杀呀什么之类的，哦，就是比较是消化道的癌的用的方子了。那至于说官格是这样子，就是上面吃不进东西跟下面大小便出不来，这个叫官格。那这个跟前面几件事都不同一件事，因为官格如果以中医一般的病机学来讲的话，官格是非常严重的厥医，就是它的这个上下失去了交通的一个状态。好，那官格的治疗原则上面也是以厥阴来讲啊，就是吃不进拉不出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官格就比较不必跟这边一起讲。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讲的一些脏弄点的方呢，其实比较是家常啊，不是那么太严重的病的时候可以用的方子，就是不完全的幽门梗阻之类的，那还可以用用。可是如果这个真的人是已经到了什么胃癌啊、食道癌啊，那这些重点方好像又稍微没力了一点。但你也不能说它一定没力，因为重点方呢是，就是如果完全症状合了，你开药的话，有的时候还是会有奇迹出现的了啊，对不对？你说这么大的一包半夏这样的吃下去，是不是能够杀癌细胞？有的时候还杀得到哦。你也不能说它没有用，但是呢，真的你用重点方治不好的时候呢，可能还是要去西医院做个检查，看看是不是要用更凶猛的药来对付它啊。当然，什么吴茱萸汤，这个履历表也很漂亮啊，就是因为也有人什么胃癌吃了吴茱萸汤就医好了，是不是？因为就是阴实的病嘛，吴茱萸汤散寒就打掉了啊，就是，所以能够自己玩玩看的，你也可以先玩玩看就是了。那还有一些什么胃癌的人怎么样啊？他是如果你不急着三天两天就要死掉的话，你每天一帖平胃散，连吃300天的平胃散，那有可能胃癌会消掉啊。啊，那个平胃散对的胃癌是说是会吐黑水的，啊，那又是什么病？其实很少见到啊。然后还有治疗这种什么胃癌类的，还有一些民间偏方，就是到海边呢去找那个晒虾米的地方，说是什么那个小虾子啊要晒干成虾米，那个要干掉的那个时候呢，那个虾子会忽然卷起来一下，就是那个干死虾晒成虾米的时候会卷起来，然后你会看到有小虾米这样跳起来啊，但已经死掉了，那只是僵尸活动啊。然后呢，你看到它跳起来那个时候，就把跳起来那一颗虾米拿来吞下去，然后就每天在海边捡虾米啊，然后这样子连吃了几个月，而且可以治胃癌啊。 一定要跳起来。 那也有一些民间就是外面的偏方是说，如果你是吃那个什么，活跳虾，就是那种活的虾站在那个佐料里面就这样吃的，那个对肝癌很好啊，有此一说了啊。但是这些就是比较迂阔，我们自己如果是学重点派的话，还是从赵主政开启了啊，就吴茱萸汤症就开吴茱萸，小半夏汤症就开小半夏啊，那这样子也能够把这个人，就是我觉得医到不死啊，是至少是有希望的啊。就是医到一个癌细胞都没有的话，我觉得先不要那么拼了，好不好？那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啊，105条呢，他说人啊会有这种一下这种反胃的动作呢，常常是因为他的消化道受了寒。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一下就好，就是在治疗原则上面就知道说，会反胃的人通常是往寒病这个方向去开药，这个热吐的人到底是 比较少一点点，当然葛根正有热吐是没有错，什么干姜黄连汤之类的有热吐那是有的，好，但是这个通常来讲，这个犯恶心的感觉是寒的比较多啊。那再来呢，106条呢，如果这个人常常这样子反胃一下、反胃一下的话呢，你要看他的大小便通不通。你呢，如果他大小便有不通的地方的话，你先去通他的大小便。因为它大小便通了之后，有的时候这个湿气寒气就可以顺便的排出去。那如果能排出去的话，你就不用直接去治这个呕吐啊。那这个反胃，不要说呕吐，就稍微这个也是原则上的知道一下。那107条呢，有一点有趣了啊，就是这个病人呢，他说胸中啊，整个胸口啊，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约不约。彻心中愧愧然无奈者，那各位同学，头痛就是头痛，什么叫药痛不痛，对不对？那这样子一个感觉，有没有同学可以讲给我听，那是在讲什么东西啊？啊？什么？哮喘？不是，不是。因为哮喘的话啊，是胸痹篇里头那些有几个方子比较对到哮喘，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应该是治什么病才对？忧郁，我就猜你会讲忧郁。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啊，不看那个症，你以药测症就会知道它是治什么东西，就是一半碗的半夏。并没有很多，对不对？小柴胡等级而已。但是一斤的生姜打汁，然后这样子一直喝一直喝一整天，那一斤的老姜打成汁这样子喝法，那个一定是治什么尿毒症。所以他以症状来讲，张仲景因为古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好的解剖生理学，对不对？没有今天的检查仪器，所以呢，古时候张仲景只是看这个人好像想吐想吐的，他就把这个条文会归在这个地方了。但是实际上你看那个药就知道，那是治尿毒症，就是要用到那么重的生姜汁，那一定是尿毒。那如果你想到一个人他是尿毒症的话，那再回头看条文他讲的那些症状，你是不是就会觉得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就是他的那个血液里面的那些脏的成分堆到他整个人被那个成分闷住塑到了，就是那个样子啊。所以就是比较严重的尿毒症的话，你生姜汁就要放到那么多，当然会把人家辣得不得了啊，但是这个比起洗肾还是轻松很多哦。那等到这个急性期过去了之后啊，你再吃点补肾药，什么真武啊、肾气啊，就收毒功就可以了。这个方子很好。那如果这个尿毒它的那个西医那个检验的指数根本没有很凶狠的话，其实有一些很平易近人的方都可以治好。哎，比如说尿毒症往这一路来的啊，温胆汤也可以啊。温胆汤里面又有半夏又有生姜，对不对？又有竹茹跟陈皮、通山椒。这也没什么不好啊，是不是？啊，所以大概你就是这些方剂，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的点呢，比如说我们中医知道说哦，温胆汤有的时候治疗不严重的尿毒会很有帮助。那你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会讲到说哦，其实当一个人肾脏负担很重的时候，你就是要开药要通三焦对他比较好，对不对？就是观念上要知道一下。那至于说一定开什么方啊，那是不一定的 啊。我有时候觉得说有些事情我看得很松啦，就比如说我说这个什么你要治疗什么肝炎带原者，你用消烦散，对不对？那消烦散我不是说最好你搭一个那个调体质的药，它的那个消烦散的效力才会比较明显啊。那你说这个人肝阴虚，那你要开加味逍遥散还是六味地黄丸还是开一罐煎，我跟你讲这个我随便，因为阴阳虚实的向度没有错就好，是不是？所以这种事情就是在众多的中医方里面 你开一个你觉得那个病人吃的最舒服的也就可以了啊，就是阴阳虚实跟五脏的对应上面不要有大的纰漏。那细部的话你要选哪个方，但这倒是还蛮可以自由的。那这个再来呢，后面的108109条呢，这个就比较不是吐的感觉啊，是讲约。那这个约呢，也这个，然后他后面109条讲到约逆。其实讲到约逆的时候啊，往往这个病人的状态有一点像是一直打嗝还是一直嗝气的那种状况去了。所以这不，这个橘皮汤跟橘皮竹露汤啊，我们平常开的话，这个人没有到呕吐的莫名的反胃是常开，可是这个人呢一直在嗝气或者一直在打嗝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开。当然是以打嗝为主，嗝气为主，因为打嗝的话你放一点什么丁香四地之类的那种软药马上打嗝就通常就治好了，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用到这个橘皮竹露这边来啊。但是以嗝气不止，我觉得嗝气不止有的时候会遇到，偶尔遇到一个人嗝气不止，通常是他怎么样，是练那种什么很奇怪的气功练坏了是不是，那就一直会有气嗝出来那种啊。那他的108条109条的主要的差别呢，他是108条他的附证是手脚冰冷，那109条是这个人呢很虚，就这样子很没力气，那就以这个原则就开这两个方就好了。那这里的这个橘皮猪肉汤啊，这个跟橘皮汤的这个橘皮啊，其实与其去中药店买啊，还不如你直接啊水果摊买来的绿橘子啊，就把皮剥下来丢进去比较有效啊。那因为那我们这两个汤呢都用了橘子皮，那你就想想橘子皮是干嘛的嘛，就新鲜发下来的橘子皮是疏肝气的嘛。那我们疏肝要有胶果很多，那橘子皮是疏肝气特别强，以疏肝气来讲是比鳖甲强。就像你怎么讲，我就说这个人哈，如果肝经啊是有热邪郁在里头的话，那我通常开羚羊角，对不对？可是这个人如果是长期在家里面生气又不敢发脾气那种肝郁，那我开鳖甲。那我什么时候会开到橘皮呢？绿橘子皮扒了丢下去，乳癌，就是这种的，要把那个癌细胞的那个东西冲开的时候啊，用橘皮啊。肝癌也会常常用橘皮啊，乳癌、肝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调性的橘子皮呢，那你也可以反过来想说，这样的一个肝气有没有可能是在调节一些神经上的问题？哦，因为这个一直在嗝气的病人，他有的时候是不是神经什么地方有点怪怪的？那么，那橘皮四两啊，生姜半斤，这样煮了之后，那硬是把这个气冲开，就好像这个气哦闷在这个中焦，它不能够往手脚去，所以才会中焦一直隔气，可是手脚是冰冷的，所以就爽爽快快的把这个生姜把这个水气哦逼散它。那这个约逆这个虚的话，橘皮竹茹的话啊，那有个竹茹的话，那我们都觉得它是比较调理到少阳那边嘛，啊。就是那少阳当然也包括到一些人类的这个自律的功能，就是神经系统的自律功能啊。那我想道理我也不要细讲，因为实际上这个橘皮竹露汤你开下去效果很好啊，就是吃这样的照着书开了吃的效果就很好。那理论上面搞得懂或者不懂其实也不是那么要紧嘛。那因为张仲景治气虚的时候是甘草开的比较重嘛，对不对？而且应该啊是开这个什么炙甘草治气虚吧，啊，开生甘草有点奇怪，生甘草是消炎的。那因为这种小地方的疙瘩呢，就是让你觉得哈，啊，桂林古本果然是伪造的啦，啊，因为这个东西在宋本原本伤寒论里面这是归在金匮的， 那金宋本跟元本的那个金匮跟伤寒论，就是凡是伤寒论里面用甘草都写炙甘草，凡是金匮里面用甘草都写没有炙的甘草。那知道硬是抄书的人不一样，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桂林本一定是拿伤寒论跟金匮拼回来的，才会出现这种，对不对？放在绝音篇，但是他还是写没有写炙，对不对？所以就是伪造痕迹哦，看得到啦。那我为什么用桂林本？因为临床上它比较好用，就这样啊。那宋本伤寒论里面只有一个地方的甘草没有用炙的，就是什么少阴桔梗汤，那个一定不是用炙甘草啊，对，那是消炎用的。那至于这个110条啊，小半夏汤，那这个是呕吐我们最常用的方子啦啊，呕吐最常用的方不是小半夏就是吴茱萸啦啊。那小半夏一碗半夏加上这个半斤炭炒的半斤生姜啊，就这么煮喝了也就是了。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方子我没教，就金匮要略还有一个方子啊，是叫大黄甘草汤，就是说用大黄跟甘草两味药煮一煮治呕吐。但是那个的话哦，感觉上好像是那个病人是吃坏了，就吃坏了所以呕吐。那你用大黄甘草，你要把坏的东西拉掉，然后就不吐了。那这个辨证点很难抓哎，所以我就觉得你就。就是你感觉得到自己是吃坏了所以吐的话，那就用大黄甘草汤赶快打下去比较简单，就是不要解毒了，就排掉就是了。那么我这边呢又抄一个补充的，就是金匮要略里面的大半夏汤啊。这个大半夏汤呢是一个比较标准在治这个胃反的呕吐，就是比较是幽门有问题的那种呕吐。那在金匮要略里面解释病机的条文里头啊，他那些条文我正文不讲了，但是后代的注家就把它归纳说是什么，就是荣虚无气，就是营卫两边都能量不够，然后脾伤不磨，就是脾受伤了所以它不会消化。那这个状态是怎么样呢？就是大半夏汤里头啊，半夏固然是放的非常非常的多啊，但是呢它的跟小半夏汤比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用人参跟蜂蜜。那你要考究的话呢，你那个蜂蜜跟水和到一起以后还要搅拌到那个水啊，就是因为它已经不放生姜了，不放生姜就不能对付水毒了。那煮法上就会如同苓桂枣甘汤的那个煮法，那个水要先把它打昏，免它去帮到水毒。那就是跟蜂蜜跟自来水放到一起，然后放进果汁机，然后拼命乱打一通，然后把那个水打昏。甘蓝水的制法啊，就是这样子。那你这样子煮了以后，煮出两碗半，先喝一碗，然后呢，剩下来再分两次喝之类的啊。那大半夏汤呢，它比较在治疗上面是治所谓的脾阴不足，就是说他这个人啊，他的胃啊并没有太多的问题，是他的脾啊，脾太干了，整个脾已经干掉了，就是说消化道的比较稍微后面一些步骤的机能啊虚掉了。所以因为你知道中医的脾胃不是在以这个部位来分的啊、哦，不是说哪一段12指肠是脾什么，这个是胃，不是，是运送的机能来讲是胃，消化吸收营养的机能是脾，所以用到人参跟蜂蜜呢，那是在补脾阴的。那但是呢，这个但是呢，那个半夏还是要把东西推下去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我想我们今天我们随便说说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后代开方的开法，对不对？如果这个人胃阴虚微缩性胃炎什么的啊，什么东西比较补胃阴啊？ 麦门冬。那你开咳嗽麦门冬汤也可以，但是胃火旺的话，那就是生死膏退胃火，对不对？我现在讲这些是因为会关系到等一下讲那个糖尿病的事情，所以就是滋胃阴用麦门冬，那退胃火用生石膏，对不对？那要滋脾阴的话，我们后代方剂是喜欢用什么？用黄精，会写吧？正常。好，这滋脾阴比较用黄精。然后我的意思说，后代方呢，你是用黄金来滋脾阴，那古代方呢就用人参跟蜂蜜来滋脾阴了，就意思上没有差得很远啊。就是那如果你的身体是体质上是有这种啊，就是脾伤，可是胃却还能动的这个状态的话，那你的身体的一个好像自己的代偿反应就会形成那种什么不完全幽门梗阻之类的现象。那治法大概是走这一路。那再来呢，这个111条啊，又是桂林本这个新出的条文啦，那所以呢就很难说什么，但是呢简单来说就是说它是传染型的瘟疫，但是这个人会变脓血的。那这个药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方子跟猪鸟汤的意思差不多，就是以治疗小肠部位的发炎为主，啊，那知道到这样就可以了，啊，这个药没有什么奇怪的。那这个当然，这个方子也是没有太多人用过了啊。但是小肠火太旺的这种严重的发炎啊，细菌性传染型的这种变脓血，那大概也是只能往这一路方向去开了啊。那你要多打两个生鸡蛋黄可不可以啊？那也可以啊。那这个112条，他是说如果这个人啊莫名其妙的肚子这样子痛一阵痛一阵反胃一阵啊，然后反而那个脉呢不是冷冰冰那个什么沉细的脉，反而是宏大的脉，他说这种的啊不是什么胃寒有痰，而是肚子里面有蛔虫。那要杀虫的话呢，就用甘草跟蜂蜜啊煮水啊，然后呢再放进铅粉。那这个铅粉就有点恐怖了啊。我们现在开铅粉的话好像开药是写轻粉吧，轻重的轻。那这个药目前为止是这样子说啊，如果你要用铅粉来杀蛔虫的话，你不如去卫生所领杀虫药算了，但是 何必搞到那么毒呢？但是如果你硬要什么完美古法要用中药啊，那你呢就铅粉的话记得就是一帖里面不可以用超过3公克啊，这超过3公克这个病人就毒到受不了了。那可是呢这个东西它也是就是在这个蛔虫在肚子里面乱搅乱搅的时候才是用这个方，如果那个蛔虫能够吐得出来的话，那是乌梅丸啊，吐蛔是乌梅丸，也不是用这个。那么还有一些医生就在想哈，这个写说铅粉是不是有问题，因为铅粉是不溶于水的很重的东西，它没有可能照他讲的什么放进去搅一搅坚如薄粥，就是没有可能有勾芡现象的啊。那不可能勾芡的话，他就想说那一般来讲中药里面说的白粉是什么，是白米粉。那于是就有医生试试看说，那我真的放白米粉那勾个芡，就是甘草蜂蜜然后加米粉勾芡啊，就等于是小孩子的点心一样了，喝了有没有用？一半以上的几率有用，就是他那个蛔虫会被迷昏掉啊。所以既然用米粉也可以的话，那就用米粉好了嘛啊，就不必用到那么凶了。那至于后面的这个113条到115条啊，我们教过了啊。那这个大乌头尖子厥阴有很重的风寒缠绕的时候，这是 月经痛，痛到你头上冒油汗、冒冷汗的那种。那保养来讲的话，当然是当归生姜羊肉汤啊。那它的这个，如果它是什么痛多而呕者，也是加橘子皮，对不对？所以这个加减法同学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跟厥阴都有关系的。那我是说，我们平常帮人治，对不对？如果这个人啊，三天两头他的症状就围绕着厥阴的话，那我保养上不管冬天夏天，那都会希望他多喝当归生姜羊肉汤，把厥阴补好来。这样子的话，比较能够把那个风气邪气推离厥阴。那如果呢，这个人三天两头的感冒的都是扁桃腺发炎的话，那当然就是平常就要吃什么猪皮汤嘛，对不对？把少阴补好，好，就是这些基本的这些补强的东西啊。哎，怎么好像都是肉类啊？好吧，那就用肉类好了，因为的确比较有效。因为猪皮汤啊，是猪的这个皮跟底下的油膜，这个本身又是末网，你知道，所以猪皮汤你说补少阳补不补？其实会补，就是你淋巴循环不好啊，这种东西，你如果懒得煮猪皮汤的话，你每天自助餐店啊，去吃什么猪头皮啊、猪耳朵啊，就是有看到就点，看到就吃。那虽然你的这个什么胆固醇或者三酸甘油脂可能会高一点啊，但是呢，以整体来讲，你可能会发现，哎，睡眠品质开始变好了之类的，就是那个少阴少阳的整个系统会转好啊，所以这些东西同学就可以适当的做食疗。那接下来这个116条呢，是这样的，就是讲到说狐疝啊，这个狐疝病呢，就是一个人他的那个小肠子有一段掉到他的阴囊里面啊，就是疝气了。那这种疝气呢，那张仲景的方子呢，是用14只蜘蛛啊跟桂枝啊磨成粉，然后做成药丸吞也可以啊，混着这个稀饭吞也可以。那蜘蛛你想吗，肠子掉下来，那蜘蛛是什么，一根丝它这样啪啪就爬上去了，对不对？所以用蜘蛛很好啊。那这个有没有效呢？小孩子的疝气非常有效，大人的不太有效。好，那这个只是蜘蛛你要挑一下啊，就是那个根本不能顺着丝爬的蜘蛛就全部淘汰啊。像那种有一种叫喇牙的东西，你知道吧？我们大陆人叫喜猪的，是不是？那喇牙是我的家庭宠物，我一通街搬淡水都还特地搬到淡水去，就抓了几只放到淡水去养的。就是喜猪那种没有用啊。那个有一些猪是那种根本不结网，直接从地上跳起来去扑一只麻雀下来吃的，那个也没有用啊。那这个有用的是什么呢？是那个一般我们在花园里头有的时候会看到啊，它结一个很完整的蜘蛛网，然后有一种就是看起来颜色还蛮鲜艳的，肚子大大的脚细细的那种蜘蛛，就是那个蜘蛛你就知道啊，那个蜘蛛就算你平常抓在手上它咬你一口你也不会被它毒死啊，那种毒不死你的你才可以用啊，那种什么黑寡妇之流啊，那个被它咬一口就没命的你就不要吃了。就是这种花园里面的那个大肚子颜色鲜艳的那个细脚蜘蛛都可以用啊。哎，怎么样？哎，我没有去打听过哎，那各位同学再上淘宝网去看一看好不好啊？因为怕他淘宝淘的是不好的种啊，他真的给你一堆喇牙你也没有用啊，那个喇牙自己都吐的是爬不上去的，我看他也治不到你啊。那小孩子很有用，他说刺，而且要刺厥阴之余。就是厥阴疝气类的东病啊，你厥阴经能够补强一下，那还是好。那我常用的就是厥阴经这个大拇指末端那个大敦穴啊，那常常用艾草条灸一灸。那如果是大人的话，我治这个疝气，我不太用蜘蛛散，我觉得大人的那个是有一点是太虚寒了啊。小孩子蜘蛛伞就很有用， 大人的话，我有的时候是想说，是不是可以喝几帖大建中汤？因为大建中汤可以把肠膜拉紧一点嘛，就可以把肠子嗲上去。可是也是有没有效的时候。那有一些古书是说什么要拿一个丝瓜，就是丝瓜烂掉以后剩下一个菜瓜布一样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把那个东西烤焦了磨成粉来吃之类的啊，就是。然后当然我原则上一出手的时候，通常都是什么大建中汤搭配无茱萸汤搭配九打盹嘛。那如果这样就医的好了，也就好了，对不对？大人这样子，我大概有个50%的胜算了啊。那剩下来的再慢慢想一些怪招哈。那蜘蛛伞之大人一开始就不是那么有效啊，所以就先放着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先下课完再来看这个关于消渴病啊，就是跟我们今天糖尿病有一点相关的内容。